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骤然增大的消耗令唐三不禁全身一紧，速度明显下降，魂力的消耗也几何倍数的增加。在他身体周围升腾而起的金色雾气已经化为了光幕，将他和小舞的身体包覆在内。从海神山脚下一直到海神殿，正好是1001级台阶。海神斗罗波塞西静静地站在海神殿前，遥望着远方的天际。 唉，一定很痛苦吧？这是我当年所面临的考验。顶级八考的通过条件是228级台阶。而从222级台阶开始，那最后六级台阶如同地狱一般。直到今日我也无法淡忘。唐三，你后面要攀登的路还十分艰难。但是，海神大人既然选择了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唐三自然听不到海神斗罗的声音，骤然艰难起来的攀登令他的魂力开始加速消耗，但他没有停顿，也不敢停顿。他知道对于自己来说，这海神九考的第一考现在才算正式开始。在艰难的前行下，230级、240级、250级接连30级台阶先后被唐三征服。而此时他身上也升起了浓浓的雾气，诡异的是那水雾刚从他体内蒸出来，就会立刻化为一个个亮晶晶的水滴，又很快散去。到了第260级台阶，唐三第一次停顿下来，魂力的大量消耗令他全身经脉骨骼都在发出只有自己能够听到的尖涩响声。奥斯卡适时递上几根恢复大香肠，宁荣荣的增幅也变得更加有力，令停顿了一下的唐三精神好了几分。与此同时，他手中还多了两根香肠，其中一根通体粉红色，释放着旖旎的色彩，而另一根则是墨绿色的。这墨绿色的香肠是奥斯卡唯一一种不能自己使用的香肠，也正是他从未在伙伴们展现过的第五魂技。再次起步，攀登变得越发艰难，唐三的蓝银领域哪怕是在武魂真身的支持下也开始了剧烈的颤抖，原本能够完全阻挡在外的压力也开始如丝如缕地入侵到领域之内，不断压迫着唐三的身体，也开始对小舞的身体产生压力。小舞静静地伏在唐三背后，他身上还有那层蓝银黄包覆着，帮他抵挡了绝大部分压力，剩余的少部分也有护体的八宝如意软甲抵御。在唐三严密的保护下，小舞本体所能承受的压力还不算什么。270级台阶了，唐三第二次停下了脚步，不断有一层层晶莹的汗珠在他身体周围破碎着，他的魂力消耗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支撑自己的武魂真身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还差63级台阶，为了小舞。 在心中骤然呐喊一声，唐三再次迈开了脚步，心中的执念开始发挥作用。一瞬间，他的速度甚至比先前增加了几分，从270到280级这十级台阶的迈进一气呵成。切换杀神领域吗？不，还不到时候。杀神领域会令唐三破开面前的压力更容易一些，但是杀神领域没有帮助唐三恢复魂力的能力。也就是说，一旦切换到了杀神领域后，他就必须要一气呵成地完成后面所有的攀登，否则只要一步停顿就立刻会崩溃。踏上281级台阶，唐三艰难地向旁边的奥斯卡大力点了下头，奥斯卡毫不犹豫将手中准备多时的两根香肠递了上来，一根粉红一根墨绿同时落入唐三口中，几乎没有咀嚼几下，唐三就将它们吞咽了下去。唐三吃下的这两根香肠正是奥斯卡的第四魂技亢奋粉红肠，以及奥斯卡的第五魂技超越极限墨绿肠。超越极限墨绿肠的效果瞬间增强魂力 30%， 持续三分钟，代价是使用后虚弱三天，伤及元气，同时一个月最多只能用一次。 香肠制造者奥斯卡则无法使用。增强魂力 30% 这个效果极其霸道，但这超越极限墨绿肠是用来拼命的，绝不能轻易服用，如果吃的次数多了，身体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在之前的攀登过程中，在众人都相对有把握的情况下，谁也没有吃奥斯卡这第五魂技制造的香肠。但唐三此时已经不得不提前爆发，否则魂力再消耗下去，他可以肯定自己将无法面临最后的考验。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他还可以拼一拼，可是他还带着小五。为了保护小五，他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只要自己所能承受的，他绝对不会让小五受到压力。两大辅助香肠吃下，丹田内顿时升起一股澎湃的热流，原本在飞速消耗的魂力火山般爆发膨胀开来，令唐三感觉到全身一轻，整个人也随之亢奋起来。没有直接开始攀登，两道紫金色的光芒从唐三眼中喷吐而出，下一刻他脚下原本只有直径一米左右的蓝银领域骤然爆发开来，几乎是一瞬间笼罩了整座海神山。海神山沐浴在海神之光中，除了这通往山顶的阶梯之外，整座山几乎都覆盖在植物之下，各种各样的植物令海神山看上去极为漂亮。而此时唐三的瞬间爆发却利用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将整座海神山都包覆了起来。海神之光虽然强大，却无法抵挡领域和辅助类的技能，刹那间海神山原本的淡金色光芒完全变成了蓝金色。当其他人看清唐三此时所处的位置和情况时，一种令人心悸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他们发现唐三的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并非是针对他自身或者是海神之光的，而是针对整座海神山上的所有植物。能在一瞬间凭借自己的领域之力将其囊括其中，这爆发出的是多么恐怖的魂力。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和奥斯卡的两大增幅香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没有迈步向前，这一刻唐三全身的蓝金色光芒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盛起来，一道道蓝金色的丝线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涌向唐三的身体，交汇在他身上。那是由海神山上的植物传来的，每一株植物都似乎通过这种方式和唐三取得了联系。在蓝银领域庞大的气息下，他们向唐三表示着臣服，也同时在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的刺激下激发了自身的潜能。唐三就这样通过领域来吸取着这些植物所拥有的能量。海神山上的植物常年覆盖在海神之光中，本身所蕴含的能量就要比普通植物多，当然此时唐三抽取的还只是他们1%的能量，绝对不会影响到这些植物的生长繁衍。而由于蓝银领域的激发，它们反而会成长得更加茁壮，说不定就有成为植物系魂兽的机会。但是唐三吸收的并不是一株植物，而是一座山上的全部植物。当千万株各种植物同时分出1%的能量通过蓝银领域汇聚到唐三身上时，这股能量就相当恐怖了。只见唐三的蓝金色的身体宛如气球一般膨胀起来，全身上下充满了恐怖的能量。如果是其他能量，或许已经因为紊乱直接令唐三爆体而亡了，但这些纯粹的植物对于蓝银皇只有膜拜之心，根本不会出现任何反噬效果。在蓝银皇为中心的气息引导下，不但迅速补充着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同时也代替玄天宫内力承受着海神之光压力带来的消耗。这就是不同武魂领域在不同地方发挥出的特殊效果。千仞雪的天使领域在越高的空中效果就越明显，海神斗罗的海神领域在大海之中纵横无敌，而在拥有大量植物的地方，唐三的蓝银领域无疑是最为霸道的。当然唐三目前的情况还是极其危险的，由于身体的膨胀，他的防御力已经降低到了极其可怕的程度，而植物汇聚而来的能量已经超越了他本身的魂力，一个控制不好就是倾覆之危。前进的步伐再次迈动，唐三极其小心地开始前进。他知道自己的情况绝不可能持久，先不说奥斯卡的两根香肠之力只能持续不长的时间，他自己的身体在内外压力的作用下，如果长时间维持现状也会受到无法治愈的伤害。 290, 300。在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的支持下，唐三终于登上了300级台阶。也就在他登上300级台阶的那一刻，唐三猛地张开嘴，喷出了一股蓝金色的光雾。在踏上300级台阶后，海神之光带来的压力已经不只是固态那么简单，身体周围的重力也至少提升了3倍以上。在巨大的挤压下，唐三不得不张嘴喷出一口体内积蓄的植物能量，否则他的身体就要被压爆了。在那口蓝金色的雾气中还带着浓郁的血腥气息，唐三的七窍中也同时喷出了一股血雾，身体状况直线下降。但是唐三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反而迅速地前行，接连踏出5步，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了。唐三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一次成功，那么就永远没有再攀登到这里的机会。而他释放出的蓝银领域此时也以极快的速度收拢着，能量已经不足以支持大面积释放了，而那些植物带来的能量消耗也在直线上升，连唐三自己都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加油啊， 小三！ 一直陪伴着唐三攀登到这里的众人齐声呐喊着，他们当然也看得出此时唐三所承受的压力有多么恐怖，也明白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机会。宁荣荣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落在自己的九宝琉璃塔上，刹那间原本的四道增幅之光骤然增强，他喷出的是一口自己的心血。在心血的作用下，能够令增幅再提升10%，但随之而来的也是自身元气大伤。可在这个时候，宁荣荣已经顾不上其他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